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啦，嗱，呢个讲完呢个 hidden agenda 呢单嘢之后咧，咁就讲下呢个 Formula E 啦。 嗯， 咁啊 ，Formula E 系咩嚟嘅咧？就系叫做电动方程式赛车。 系啦， 咁咧就相比就系呢个 Formula One， 系 就系咧用呢个汽油引擎噶啦。 系，咁呢啲就静悠悠嘅，唔震嘅。 系啦，就唔震嘅，就唔会话撞到爆炸嗰啲嚟。 即系谂下，即系 Tesla 嗰啲都开得好快噶，但系 Tesla 好静噶嘛。 系啦，咁咧就似打机咯，我觉得。 系。 咁 Formula E 咧就喺香港就舉行第一屆，就喺街道賽嚟嘅。咁咧就喺中環灣仔嘅地方，咁咧就主場館咧就主看台就居然就選咗龍和道。 勁啊！龍和道，龍和道， 龍和道。咁咧就呢個唔知到時會唔會有人喺度勇武地去睇賽車啦？ 或者係跌緊仔落 跌緊仔啦，係 啦， 咁咧就但係咧勁就勁在咩咧？票價係2380港元。 係。 是比新加坡的 Formula One 仲要貴，大家記住 Formula E 是未 well established 的一個比賽，最受呢個賽車界 recognize 嘅仍然是 Formula One， 一級方程式賽車，包括車 都 OK 嘅，其實 係。其實澳門嘅三級方程咧，其實都是全世界首屈一指嘅，因為很多出名的賽車手咧，譬如冼拿嗰啲咧，都係喺澳門由 Formula Three 開始，係啦，一路咁樣升咧上去。但是香港呢個 Formula E 咧，更加似係一種嘅 entertaining， 即係 就揾啲城市搞 下，係啦，就同嗰個汽車啊，同傳統嗰個產業冇關。 係， 咁所以咧就佢就喺可以喺街道嗰度賽啦。咁但係其實新加坡嘅 F1 咧，其實都係街道賽， 係 唔係賽車場？ 嗯， 咁但係咧奇就奇在咧就係呢個主看台門票啊，就居然去到2380， 係 我覺得係相當犀利嘅，其實2000张喺龍和道嘅主看台門票， 係。 咁咧就呢個10000张咧就叫做 E Village， 我估佢有啲嘉年華會嗰類咁嘅嘢啦， 即係可能係喺核心嘅外圍嘅外圍 咁。係啦，即係喺咁上下啦，喺阿黎明嘅演唱會附近嗰度啦。 係啦， 就300蚊。 三嚿。 係啦，三嚿咧，但係就唔可以進入去主看台嗰度睇賽車嘅。 係，即係可能都係喺天馬公園。 但最好笑就係主看台都設有兒童優惠票嘅，係幾多咧？係1190蚊。抵唔抵啊？ 抵啊！在英國倫敦舉行那些、都是70磅，即是8嚿水到。 喂，大佬，英國是殺科戰，是最後尾的場，最後尾即是競爭最激烈的場，人家都是收70磅。 那我不如去那邊看， 如果有平頂的有機票的話，我就不如真的買張機票去倫敦看那個了，起碼還有機會見到這個英女王，是吧？看看他會不會再問一下他。 Oh, bad luck。 同埋咧，即係好老土咯，嗰種感覺就係、是，即係你佔領，即係市民去佔領嗰個地方，咁啊，哇，出龍隊啊，又噴水啊，又依樣嗰樣。而家係一個即係商業嘅活動啦，就可以大條道理封咗佢，仲要係咁貴，而係啦，受惠唔到嘅香港人。 哇！我估將來結果呢啲咁嘅門票去咗邊咧？其實就嗱，你而家睇咩咧？睇 Rugby Seven 都有呢個情況。就是贊助商攞嚟 entertain 嗰啲客。嗱，大家記住啲所謂盛事活動啊。今時今日，你話係咪真係直接去 benefit 到想睇個運動嗰啲人，或者咩咧？本土嘅經濟咧，我話俾你聽，對不起，你睇 Rugby Seven 裏邊嗰啲包廂，我見到嗰啲肚腩全部大過我嘅，真係噶。跟住咩咧？佢哋係冇興趣嘅，其實係攞嚟應酬客。跟住嗰啲就係咩嗰啲？大企業有份贊助 Rugby Seven 嘅大企業，可能佢哋每一個人贊助咗幾多錢之後咧，都可以有幾多 飛，係啦 ，complete ticket， 或者一個包廂，咁咧，然後就招呼佢哋個總部啊， 佢哋嗰啲 VIP 啊， 係啦，總部嘅或者其他世界各地嘅客， 係。 咁我咧見過有一次咧，就坐喺我隔離嘅咧，係兩個一個大陸佬一個大陸婆， 係。 佢係完全對 Rugby Seven 係唔知咩嚟嘅， 係。 就全程喺度煩住我， 係。 即基本上我問佢：咁你嚟睇做乜嘢啊？咁佢話：哦，冇啊，有飛咪嚟咯。 係 咁但係你其他去排隊嗰啲咧，即係嗰啲國際學校嗰啲學生咧，只可以去到南看台， 係 喺度飲到啤啤褲嗰度嘅啫。 咁你其他嗰啲真係買飛入去嗰啲 最好位嗰啲就係最 就係坐到最高啦，就係坐到最高啦。 好位嗰啲就係其實唔係都唔知點解要嚟，咁啊有飛嚟啦。嗰 結果就係啦，有飛嗰啲就會去，但係去嗰啲又唔係想睇嗰啲，真係想睇嗰啲人就永遠坐到最邊皮嗰啲位。咁我覺得呢個 formula E 亦都係一樣，一定係贊助商就會將個主看台嗰啲門票咧。你話就話2380元，因為佢我覺得咁、那個 game 就係咁，越 mark 得高，那個贊助商俾啲客嗰陣時咧就越有 face。 係， 如果唔係，哇大佬你收到張門票，係兩嚿幾水咁樣，係嘛？你都覺得屌 嚇、啊、VIP， 我睇下嗰晚有冇外回家睇先啦，有外回家之後我都唔睇啦。或者睇下帶著矛盾去旅行先啦，如果有我都唔去啦。但係2380元啊嘛， 哇有 面啊，C&B先係咪去得主看台嗰2000條友，個個都覺得自己係 VIP 啦嘛。 其實係當行紅地氈咁樣啦，根本就係、是。 唔係，我覺得主看台喺賽車裏邊主要係睇賽車女郎， 係 睇車模嘅，其實 係 係。我估係呢味嘢嚟。 同埋跟住就睇嗰啲嘉賓嗰啲盛裝啊、D V 啊、露背啊嗰啲咁樣咯。 係就或者嗰啲咩啦？即係佢哋之前會啲車模走埋去挨住喺度同嗰啲咁樣嘅車手喺度 social 啊、影相啊嗰啲咁嘅嘢。其實我有兩個運動我唔係好識欣賞，一個叫高爾夫球直播， 係 一個叫做方程式。 係， 我真係講到，我真係自認係呢個 old school 啊！真係，我都唔明白第一有人係現場睇高爾夫球，第二俾錢喺 K 寶睇高爾夫球直播。 高爾夫球其實真係行嘅，就喺坐車嘅時間。 我覺得就算佢攞翻舊年嗰啲 footage 出嚟，係冇分別嘅。 你唔識波啫， 就同亞視一樣嘅。有一年我喺加拿大睇，啊農曆新年之前咁啊喺度嗰啲咁樣嘅 show， 唔係啊加拿大電視台播 TVB 嗰啲 show。嗰年本來唔知係蛇年嘅，點解講講下話啊馬年身體健康嘅咧？原來播喺舊年，係講一年前。咁所以咧就。我就去過澳門睇 Formula 3，但就唔係買飛睇嘅。澳門個好處咩咧？就係好多地方都可以唔使錢睇到嘅。 哦，即係心外圍嗰啲又 係。係啦，嗱，佢當然佢前邊就係咩啦？嗰、那個即係 Mandarin 酒店嗰度啦，主看台啦。但係你譬如你去松山啊，好多發夾灣嗰啲地方咧，其實喺路邊睇到嘅。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唔會係淨喺嗰個位 置。咁但係咧，路喺啲馬路邊噶嘛，其實 係城市賽道嚟噶嘛，都係。咁但係我就真係坦白講，我真係好唔係好識欣賞，所以我真係好唔明白，究竟有冇人香港，如果唔係做嗰啲所謂嘅包廂生意，做攞嚟做客嘅應酬嘅話，2380有冇人真係買咧？ 我諗真係全部就係你講嗰啲咯，真係我嚟應酬 VIP， 即係 sponsor 有咗扎飛應酬 VIP， 跟住啲 VIP 就去即係出。 唔係，但係我覺得呢種盛事模式真係大家要反省咯，究竟係咪行呢種？又是商業霸權的城市模式。 其實同埋呢一種咪就係即係嗰種 entertainment 嘅時薪化咯。 嗱，你話 即係搞呢啲咁樣嘅盛事 都有，但係咧英超因為佢哋個主場館咧，特別係你譬如阿仙奴啊、曼聯、奧脫福啊、利物浦啊嗰啲咧，其實好大嘅球場，佢都係呢啲有呢啲包廂啊，有呢啲咁嘅 entertainment， 即係攞嚟應酬一下。但係咧，佢就算係出售季票啊、套票啊，都係可以有好多。是俾翻佢哋自己球 係啦，即係普通人一個即係曼徹斯特城嘅一個即係工人咁樣，其實都可以買套票。 而家都難 嗰啲， 而家都貴， 都貴嘅嚇。即係譬如唔知之前阿仙奴定邊一隊咁樣，都係有啲人去抗議啊嘛，啲飛太貴啊嘛，因為呢個新嘅場館起咗。咁但係起碼都叫做你真係益到當地嘅市民啦。但係依啲咁樣， 唔係而家好多時好明顯，好似你頭先講嘅，即係呢啲體育盛事或者體育運動時薪化咧。嗱，有幾樣我覺得係好明顯嘅。第一，網球 係 網球比賽已經好明顯。拳擊亦都係。嗱，拳擊 哦係 曹星如嗰次係 哇，好鬼貴啊！最貴嗰個門票2880啊， 2880喺個 ring 隔離噶。 係啦， 曹星如啲揈啲汗揈到你個頭㗎。 係我呢個係第四級飛啊，即係應該係上面數嚟第四級，定下面數上去第四級啊？總之就係中間。 佢係咪喺九龍灣啊？ 唔係會展， 我會展 880一張 都要880。嗱咁啊， 佢880，跟住580就380咁樣。 嗱咁咪就我覺得， 我想買平嗰啲冇啊， 唔好嘥啲錢喎。我下次建議你咩咧？去修頓睇。 哦， 嗱修頓咧，第一個場好細，第二咧個座位好近個 ring 嘅。 係係。 咁第二修頓係打泰拳，泰拳嚟 嗰啲好睇喎。 係啦，咁我睇過幾次咧。我以前個拳館就係主辦拳賽。 係係係。 咁我哋就可以直情喺個 ring 隔離嗰度睇，因為我哋有拳手出賽，即係大家師兄弟出賽。咁咧就我覺得修頓嗰個感覺啊，有少少喺曼谷林邊尼睇咁嘅感覺， 直情係， 因為佢一揈嗰啲汗啊，同埋嗰啲血咧係會打咗你個頭。 係， 所以就嗰啲咧嗱，而家曹星如嗰種，我覺得會拉斯維加斯化， 係啦，係啊， 會城市化嘅啫， 係， 包括 MMA 都係嘅， 係。 MMA 其實喺澳門打係好貴嘅，係啊，全部都如果你真係 威尼斯人搞嗰啲嘛，好鬼貴嘅。咁金光綜藝館啊嗰啲。 MMA 最大的問題係個鐵籠啊嘛， 係。 如果你唔坐得前係睇唔到。第二咩咧？就係嗰隊 crew 成日遮住你嘅。 係，因為隊 crew 要跟住佢。 唔係，嗰隊 crew 隊到好賣嘅，其實係，因為佢轉播嗰陣時咧。 係 其實我覺得有啲運動係睇轉播嘅。 如果你就係喺現場，但係都係睇大電視咯。 係啦，因為佢嗰啲即係騎住你之後逐嘢嚼你嗰啲你喺現場係。睇唔到 嘅，其實我嗰日睇曹星如都係咁嘅，佢仲要喺會展咧，佢係嗰個看台咧係冇高低嘅，平地嘅。 咁啊仲大鑊，即係前面個高佬你就玩完啦。 係，結果都係睇電視。 即係佢臨尾呢個車輪拳嗰陣時都係睇電視 嘅。係都係睇電視嘅啫。 咁同我睇有咩分別咧？ 你係聽到隔離啲阿伯喺度評論咯，個分別就係個現場嘅氣氛的分別咯，係啦，或者啲阿伯喺度評論啫，話誒呢個人啲拳咁鬼軟弱嘅，豆腐咁樣嗰啲咯，即係係貪呢陣除啫嘛。咁但係啊，其實係都要睇電視，但係。是貴到無倫的，即普通人是看不到的。咁你我喺度成日喺度諗啦，咁你個政府嗰啲乜鬼嘢城市基金嗰啲咁樣，唔係應該係我嚟去即係嚇幫助下？ 但最慘就係咁啊嗱，你如果冇辦法視身化嘅話， 嗯， 進入咗佢嗰個商業 marketing 嘅運作， 係 好似香港足球， 嗯， 咪唔生唔死咯。 係 個原因就係佢揾唔到大量嘅商業贊助。 係。 變成直接去即係球迷消費嘅話，佢就冇咗嗰個咩啦， 嗯， 即係唔夠啊！嗰個球迷嘅，即係嗰個量唔夠。咁所以好多時而家就係話，商業推廣公司其實網球賽都係， 嗯， 嗰啲體育推廣公司好緊要， 係 因為體育推廣公司係咩咧？譬如以前香港佢就拉攏咗呢個沙龍煙草， 係， 所以沙龍網球賽。咁但系当呢间体育公司将个 right 卖咗俾北京之后咧， 嗯， 就冇咗啦，香港 系 就冇沙龙网球赛啦，就搬咗去北京啦。 系咁就咁就变咗北京 open 啦嘅。OK。 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有呢啲体育推广，我讲 Formula E 都系嘅。 嗯， 其实体育推广公司就将嗰个运动带嚟之后咧，然后就组织一个融资嘅平台。 系。 就揾啦 ，Hong Kong Bank 啊，國泰啊， 揾 sponsor 成啊，咁樣 啦，揾 sponsor 啦，咁然後咧就由佢哋再去揾客， 嗯， 其實根本上同香港人冇乜太大關係， 係， 坦白講，就算 Rugby Seven 係，即係等於其實呢啲咁嘅體育推廣公司咪同演唱會嗰啲 promoter 一樣啫嘛，都係咁樣。 但係演唱會個 promoter 咧，嗱我唔知韓星係點啊， 嗯， 起碼香港歌星咧，佢都係需要佢有一定嘅。本土的市場基礎 是，但是如果你是鬼佬 artist 過嚟嗰啲，咪就係呢啲咯，又係。 但係嗰啲都有本土噶嘛 ，air supply 嗰啲主要係本土 咯。air supply 嗰啲就冇乜本土嘅啫， 啊， 冇乜本土嘅啫 ，air supply 嗰啲冇乜嘅啫。 唔係嗰啲律師啊、醫生嗰啲上咗年紀白曬頭嗰啲去聽嘅。 唔知咧，但係我估都係開始，即係鬼佬嗰只都係玩呢只嘅上，即係就係。通過揾 sponsor， 跟住等啲 sponsor 自己去散飛， 嗯，即係一 lock 個 bulk sales， 將啲飛，然後就 跟住就去睇嗰啲就全部都係因為有飛而嚟睇。 咁好明顯就 FFX 就冇啦，我諗 係啦。 如果係都唔會搞成咁。 佢嗰個唔係佢可能個贊助係明通銀行， 但佢可以同山頂嗰啲打招呼，大佬 咁 真係好得人驚喎！真係 咁，如果佢贊助係明通銀行，明通銀行啲客咪就係喺山頂嗰度咯。 我覺得贊助可能唔係明通銀行，可能贊助係呢個全港潮州盂蘭節， 可能有 一個聯委會，可能係真係， 可能係 啊。咁就即係我覺得好多時，你表面見到香港嘅社會咧，係好繁榮嘅。國際城市好繁華， 好靚嘅，好多啲城市發生緊嘅。 係啦，咁但係你最後尾你會發覺咧，你再細心去睇落去咧， 關香港事。 嗰啲城市慢慢係真係越嚟越離地。 係 嗱，你 Formula E 係堅離地添啦，2180。但係我覺得甚至係咩咧？好多時 Rugby Seven 已經慢慢越嚟越離地。 香港人可以買到飛入到去的越來越少， 甚至乎你有 甚至是強隊來香港踢球， 邀請賽， 邀請賽也是 皇馬曼聯對咩香港代表隊那些，啊，又是你可以買到的飛的量很少的，其實 不是，直情是你不要說黃牛啊，咩網上面淘寶啊、炒賣啊、排隊黨啊這些東西，就算是個贊助商，這個也是存在在歐聯啊等等這些比賽，即他們自己譬如歐聯的四強裡面那些球隊都吵過的，他們自己分到的飛都很少的，他們在歐洲看球其實很容易的嘛，譬如我德國去西班牙看球或者意大利看球，坐火車去的嘛，好像我們回深圳看球那麼上下嘛，但他們都分到很少的，最主要就是這個主辦單位又是將門票呢就是拆了給贊助商啊、國際足協的會員國啊等等這些東西click clack呢，就大家就變成是一個襯去襯，我經常都說頂你皇馬捧杯 Richard Gere 去做什麼鬼啊是不是，即是又是拗頭，我覺得又是好像說他老婆不知道以前是皇馬哪個足球總監的細妹還是女兒，哎，真 的，哦，okay，哇，真的很不拉更那些這樣的情況， 你 NBA 也有這個情況，我覺得現在是你仔大總決賽勇士對這個騎士，又是變成是那些名人堂，就是大家在這裡 show off， 其實是在這裡 CMB 先的活動的，咁就變咗你，當然你話，咁，哎，你咪坐屋企睇咯。好啦，坐屋企睇都好啦。受歡迎嘅運動就要付費嘅。 係啦，你就咪你又要 subscribe 你嗰個 cable 啊？係 啦，你唔使錢嘅，就睇英格。 係， 係嘛？ 係， 俾多少少睇英作足總杯、英冠。 係， 係嘛？跟住你話喂，如果睇英超喎，咪年費咯。 係啊， 係嘛？希望落市之後可能可以有逐場睇啦，收費啦，係嘛？但係結果咪就係咁咯。係。其實在很多國家，我譬如去泰國啊嗰啲睇英超係唔使錢嘅。 我係啊， 係啊，中國大陸都唔使錢嘅，中國大陸都。 但係佢係咪因為嗰啲小米輕咗？ 唔係，中國大陸係自己中央電視台播噶嘛。CCTV 九啊，好似係。CCTV 五啊。啊，佢自己中央電視台買咗個，即係話香港電視台買香港電台買咗個英超嘅版權，咪免費俾人播咯。 係。 係嘛？呢個就係坦白講啦，梁振英搞咁多呢啲咁嘅競選活動。搞咁多 PR show， 你不如就真係叫香港電台買咗英超個版權翻嚟，免費播俾香港人睇，嗱俾聽啊，民望指數即刻暴升， 係，跟住仲可以挽回翻話，唔係㗎，呢個體育唔係對經濟冇貢獻嘅，幾有貢獻咁樣。 嗱，我就話呢啲叫人七就冇藥醫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曾鈺成講嘅説話好啱，蠢人係做蠢事嘅，如果佢唔做蠢事就唔係蠢蠢人， 係， 嗱我呢個就係必然嘅， 係， 咁所以呢個 Formula E。我覺得在香港來說其實都是跟領匯一樣，領展一樣，我覺得 是慢慢進入了一個叫做金融資本的社會，是幕後的潛規則呢就是由金融資本去操作的，我覺得你市道好，即是說那些什麼對沖基金啊、銀行啊、 iBank 啊那些發達的時候呢，哇頂你真是你那個 Rugby 7啊，連個包箱都爭得好緊要，你知唔知啊？咩 Credit Suisse 啊、HSBC 啊、Charter Bank 啊等等嗰啲咧，即係佢哋自己爭得好緊要啊，差唔多要 bid 咁滯嘅係。咁但係你話哦，當個全球金融經濟唔好嗰陣時，咁咪變咗廣西商會咯，包箱係嘛？你發覺嗱，煙花贊助越嚟越奇嚟啦。 係 點解我哋香港啲煙花咁核突咧？嗱，你冇留意過咧？你外國睇下，你睇下雪梨啊。其他地方放煙花，香港是很核突的，其實香港的天然環境很好，放煙花在海上放，但放上去的煙花就很核突的，其實為什麼呢？就是頂你來來去去都是 就是那些 潮州同鄉會啊、福建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出得多少錢，是吧？喂，現在贊助盛事出幾百萬那些其實是很細數目， 很細， 你買個包箱都不得啊，買個包箱裡面那行就差不多， 是 吧？但那些就剩下給那些外國團體去辦咯， 係， 跟住咩龍獅節啊嗰啲咯，鬧政府啊嗰啲咯， 係， 嗱嗰啲最慘就係咁喎，佢又搞得核突喎，你話係咪與民同樂咧？我諗放煙花有少少咧，其實， 但係其實都係遊客居多咯，尤其是嗰啲 內地遊客居多， 嗰啲有利位置兩海岸兩旁嗰啲，咪就係嗰啲大陸遊客咯。 香港人我諗唔會全家係為咗睇煙花，然後坐喺度五個鐘啊， 梗係唔會啦， 除咗龍友之外，係嘛？我知道就是上山頂盧吉道那裡就很早有人去霸位，因為那裡拍下去就很漂亮，煙花射上去即是煙花在下面，那裡就很多龍友一早去霸位，但是我想這類的城市將來我估計也是會越來越多的，不過呢就最終呢也都我經常都說就是好像這個高爾夫球啊、網球啊， 係咪？即係對於一個基層嘅市民嚟講， 其實 entertainment 係乜嘢？即係我覺得有陣時點解佢哋被逼睇《愛回家》都係有原因。 係，即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做香港人做基層係好慘咯。即係你嘅生活好似所有你周圍嘅嘢都同你真係實際個需要生活需要係冇關咁樣嘅。 所以我就頭先我講 菜又貴，我想 entertainment 嗰啲又 我推薦大家唔好去呢個睇曹星如。即係基層市民咧，平平地咧去收檔睇呢個泰拳比賽，咩風林火山啊嗰啲咧，其實都好刺激嘅，我覺得打到砰砰聲爆曬光，踢斷肋骨都有嘅。 係，或者係收檔睇，或者旺角場睇波嗰啲咁樣係咪咧？ 啊，而家我諗睇演唱會其實都貴啦。 演唱會就仲好少少，即係叫做正常啲，你都起碼有二百八山頂嗰啲咁樣啊。 嗯、 即係你都係仲有呢啲啊，但係即係呢啲外國嗰啲嚟啊，或者係好似話，譬如宇宙 Jam 嗰啲都貴㗎，宇宙 Jam 嗰啲都 癲啦， 係係咯，即係幾千蚊張飛嗰啲嚟噶嘛，最平都要1380嗰類咁樣嗰啲咯。 但我覺得係咪真係有咁多人揞得到嗰啲錢咧？ 咁又 我都覺得好成問題。 咁我諗又係嗰種即係用呢個贊助商去消費嗰種玩法咯。 嗯 唉，所以咧，真係即係做香港人真係好慘。仲有一單嘅，我都可以繼續講嘅，就係咧，即係啦。 哦，呢、這個大陸嘅無印良品啊， 係喎 M 字頭嘅， 係點係點讀呢個舊嘢？算啦，唔好幫佢賣廣告啦。 好多間㗎，我喺英皇道見到北角嗰間都好多人㗎。 好似話而家開到日本都有分店啦，原來。 哦，我懷疑將來會取代埋無印添。 係落埋嗰個 Uniqlo 係咪 ？Uniqlo 係 啊。 嗰、那個 logo 係差唔多啲嘛，同 Uniqlo 係又係紅底白字咁樣噶嘛，直情跟住係啦，有個朋友設計師嘅朋友，漫畫師朋友江記，佢即係畫一隻企鵝出名噶嘛，照抄嘅，連個名字都抄埋，人哋嗰只企鵝叫丁丁，佢又叫 噹 噹 啊，哦用國語拼音， 係啊， 噹噹咁樣， 照抄人哋。 佢仲要講整到好似有版權咁嘅喎，係 Dong Dong Crossover Mini Show Live Mini Show 嘅品牌， 就係嗰間嘢啦。 咁啊，真係嗱呢個 嗱呢個就係原裝阿江記自己嘅叫丁丁，就係嗰只企鵝。人哋佢又畫只企鵝一模一樣喎。 但佢之前嗰個手機殼已經係抄過另外一個漫畫家嘅作品㗎啦。 係， 咁嗱呢個咧就係咧 Mini Show 咧。我估好多朋友咧都見過噶啦，佢咧就係、是、有少少走嗰啲日式雜貨嘅路線嘅。咁咧就個門面設計就唔似嗰啲嗱，香港有幾類嘅、嗯，一類就係嗰啲叫做二污小商品嘅散貨場， 是 就係、是、短期租用。 即係賣嗰啲羹啊、沙灣餐啊， 係啦，嗰啲12蚊個不鏽鋼碗啊，就有好多嗰啲插蘇啊，有好多插電嗰啲繩啊， 插電芯嗰啲機啊， 電芯機啊。甚至是那些的水壺啊總之是貨尾的出口商品的貨尾但是小商品那就是灣仔啊深水埗啊都很多那現在越來越多 這 個肥仔記啊就是專門賣那些手機 gadgets 那間肥仔記開到入西洋菜街 哇是啊 真的就是香港的零售業真的很大鑊 還有那些即是吉普很多的 那第二就是江亞佬啦江亞佬賣碗的是我就見到在尖沙咀我唔知系落到定咩，就喺澳門茶餐廳附近，海防道打直嗰條街，咁咧就澳門茶餐廳附近，喺銅鑼灣有江亞佬，嗱咁你就知道 啲鬧市嘅地鋪， 係啦，即係話本來係講緊係珠寶公司嗰啲地方，突然間變咗江亞佬、肥仔記同埋 Mini Show 咧， 係啦， 大鑊啦，咁 Mini Show 英皇道有嘅， 佢喺將軍澳廣場定乜鬼嗰啲都有嘅。 嗱，佢就因為咧，佢就利用咗中國嗰個製造業咧，而家就產能過剩啦。 係， 咁佢就咩咧？就模仿其他品牌嘅設計嘅，好明顯嘅啦。包括佢嗰啲水壺啊、水樽啊，有多平價嘅 嗰啲膠拖鞋啊、 化妝品啊， 抄嗰個咩 Crocs 嗰個 啊，膠拖鞋啊嗰啲，咁咧就全部嘅產品設計都係抄人嘅。 嗯， 咁咧就個老細咧，好似今日仲接受訪問嘅，係啊， 蘋果日報定 乜鬼嘢光頭佬啊， 係啊。 仲走出嚟啊！就喺度牙斬斬嘅。 係。 咁但係嗱，呢個就其實係山寨模式入侵香港、就係山寨連鎖店。 係。 就佢就脱離咗江亞佬嗱、本土嗰種就係咩咧？就係、是、賣雜貨。 係。 夜冷貨。 係。 或者係出口店模式。 係。 但我覺得佢就進化咗嘅。 嗯。 即係而家呢個江記投訴佢抄襲佢呢間 mini show 咧。 係。 即係攤佢啲嘢用呢間咧。 係。 我覺得佢就咩咧？ 就是用了日式的產品設計，當然抄回來了， 是 但是你對很多基層的市民，他有很多、外佣客啦，我見到啊，北角嗰間啊，好多菲佣啊、印佣啊，咁因為事實上佢個定價係平嘅。譬如你買支自戀棍咁咧，你喺出邊喺深水埗買咧，可能係六七十蚊咁咧，佢係賣緊三啊零四啊蚊。 OK， 係啊，譬如買個太陽眼鏡，可能係廿幾蚊嘅啫，係嗰個 level 嘅。 係啦，所以佢就係開喺嗰啲即係人口密集嗰啲咁嘅商場嗰度咯。譬如話將軍澳嗰度，將軍澳中心咁樣，即係嗰度好人口密集噶嘛。亦都係即係公屋又有，私樓又有，居屋又有咁嗰嗰。 但我覺得佢呢個即係點解細緻，點解咁恐怖咧？坦白講，江記嗰只企鵝仔係好 local 嘅， 係啦， 先認識嘅。係對於一個大陸品牌嚟講，佢識得抄佢嘅嘢咧，嗱呢個幾恐怖嘅，我覺得。 即係有曬針喺度。 係啊，即係話佢會喺度 source 咧，究竟邊一啲嘅 character 咧係有 market？ 係 咁咧，就去將佢揼過嚟。 係。 嗱呢個我覺得反而係幾恐怖啊！我覺得，即係話你以往嗰啲不定嗰啲 artist 咧，啱啱出道嗰啲咧 ，start up 嗰啲咧，你都係等嗰啲大企業同你合作，咁咪出產品啦咁。咁而家就未去到呢一步，已經死咗， 已經俾人抄咗， 係啊，已經俾人抄咗， 真係大鑊。 嗱咁就坦白講啦，你一個人你就好難走去咩，即係。佢同佢片嘅喎，其實 同埋你嗰啲租金係即係你正常人，即係江記呢個講法咪咯，你用心經營嘅租約期滿咁樣，你嗰啲租頂唔順啊嘛。但係呢啲係集團式嘅時候，佢就可以俾得起嗰啲租咯。 嗱，佢租親嗰啲都係旺區嚟，係 啊， 佢啲租金係唔平， 唔平㗎。 嗱，但係因為佢能夠，我覺得佢有兩個殺手鐧嘅，我覺得佢可能係嗰啲義烏啊、温州嗰啲小商品生產商， 嗯， 佢可以嗱，因為你 成本好平， 係啦，你去過嗰啲。雜貨店咧，專賣大陸小商品嘅雜貨店，你都見到。 嗯、 其實佢嗰啲產品嘅售價係好平，平得好緊要嘅。我曾經我琴日都問過，我上網準備揾一個嗰啲穩定器啊，攞嚟用 iPhone 拍嘢。 係 咁係用電嘅三軸嘅。 係、 嗯、你話有 即係冇摩打嗰啲， 有陀螺嘅裏邊。以前好鬼貴㗎嘛。我而家上去淘寶睇下，喂，點千二蚊？已經有三軸嘅陀螺儀。即係你點支棍點喐嗰個鏡頭都唔喐嘅，好似拍電影咁。 係啦，係啦。 咁上次探長攞翻嚟一個都成，我諗五六千蚊啦。係咯，即係佢揸住部嗰個嘢個架，有部相機擺在度， 同山狗一樣啫嘛。 小蟻啊嗰啲啦， 係啦嗰類咯。 小蟻可能三百幾蚊，細狗四百幾蚊，高鋪就兩千蚊。 冇錯啊， 係 啦。 咁但係我覺得恐怖在地方就係佢都係有個核心技術啦。但係呢啲冇核心技術，攞你個 character 去揼。 照抄係。 以前佢我話恐怖在地方咩咧？以前佢揼大口仔 Hello Kitty 啊嘛。 係。 係嘛？佢連震盪器都揼 Hello Kitty 啊嘛。 係係係。 真嘅，好好笑啊！上個 CNN 嘅 係。 個震盪器裏邊有個 Hello Kitty 嘅公仔喺度，唔知邊個睇啫。咁但係咧，就你而家去到香港呢啲好 local 嘅 artist 嘅創作嘅 character， 我覺得就大鑊啊！真係。 嗯。 即係話佢 source 到呢啲嘢嗰陣時咧。好簡單啦，佢喺香港賣你見到啫。 係啊 ，What if 如果 佢咪而家喺日本賣咯？ 佢喺日本賣，佢喺、 啊、大陸賣咯。係啊， 我佢喺台灣賣咧，咁、啊、你點咧咁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長遠嚟講係一個唔好話長遠啦，而家嚟講都係一個好即係要認真處理嘅問題。係，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就開呢個689同埋六四波啦。